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5集。清星明一。沈妙没有说话，谢景行却也没有松开他，就这么将他锁在怀里。许久之后，沈妙抬起头来看着他，谢景行也盯着他。这看上去似乎将任何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的狂傲男人，看他从顽劣不开的少年走到如今，眼中的玩世不恭从未变过。此刻看着他，眸中却露出星星点点的紧张。沈妙心中一动，短短片刻，忽而笑了。那我有什么好处？谢景行怔了怔，眼底浮起一抹狂喜，又似乎是松了一口气，还有些不可置信。他道： 你想要什么都给你。 如果我想要的你也想要呢？谢景行一挑眉。 你想要什么？ 幽州十三经。 归你。 他爽快地挥了挥手，仿佛沈妙说的不过是一个胭脂水粉般的小玩意儿。漠北定远城。沈妙看着他的脸色。 归你。 谢景行眼皮都没有眨一下。江南豫州，定西东海，临安青湖，洛阳古城。 都归你。 谢景行答得顺溜，几乎是想都没想。若是永乐帝听到这儿，只怕要气得吐血；若是孝武帝在这儿，只怕也要被气得活转过来，指着谢景行的鼻子大骂败家子，再一个祸国妖女的罪名给沈妙扣下来。可是谢景行本来就不是会在意旁人眼光的人，诚然沈妙也不会真的去夺谢景行的江山，他不过是觉得谢景行背负的太多了，希望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开个小玩笑，让他觉得轻松一点也好。沈妙问道：全都归我，你要什么？谢景行坏笑一声，促狭道： 一夜十三次。 啊！哎！谢景行一把拉住要走的沈妙，正色道： 夫人，你可不能不要我。 你精力这么旺盛，我让堂叔给你拿点冰块降降火。啊！谢景行将他扑倒，慢悠悠地说道： 有夫人在，还需要什么冰块？ 外头的丛阳捂着耳朵，面露痛苦之色。倒是一边路过的惊蛰瞧见他这副模样，好心地上前道： 杨侍卫，你怎么抖得这么凶？莫不是病了？ 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去探丛阳的额头。丛阳到底正是个年轻男子，又被迫听了让人耳热的活春宫，正是面红耳赤的时候，冷不防被一只冰冰凉凉的小手附住了额头，顿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，倒是把惊蛰也吓了一跳。惊蛰看了看自己的手。 我怎么了？ 从阳见了鬼似的看了他一眼，忽而火烧屁股一般的就往前冲着逃跑了，留下惊蛰愣在原地。树上的铁衣将这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，什么都没说，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，静静地抱剑坐着。树下堂叔走过，瞧见紧闭的大门，颇为满意地咂咂嘴，又去吩咐厨房熬汤了。接下来的几日，谢景行果真是忙碌了起来，大约是永乐帝的病情加重，卢家和叶家许多要亲力亲为的事情都要谢景行亲自去跑，谢景行都是早出晚归。谢景行忙着，沈妙也没有闲。卢家和叶家在陇业毕竟也过了这么多年，皇家如今要做的既是杀一儆百，却也不能让皇家显得太过残酷，日后臣子生出异心。 沈庙便是担负着这些任务，与陇业那些官家贵夫人们说话，却也潜移默化地将一些想法传递给他们。这些贵夫人看着是女人，但是一个府邸里女人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原先众人以为沈庙毕竟是明旗人，明旗和大梁是两个不同的国家，许多地方都是不同的。沈庙一个武将家的女儿更不可能有什么见地，谁知道交流下来却是对沈庙大为改变。见他不仅言辞得体，还似乎晓得不少他们不知道的东西。说起衣裳款式，沈庙跟得上，说起局势大局，沈庙也能跟得上，便是那些大江南北的奇闻异事，他也能娓娓道来。本来嘛，上一世在明旗的后宫虽然过得不怎么样，到底是增长了他的见识，一些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会说一些奇闻异事，懂得多便自然能用，一些事情用在什么地方便也能有绝佳的效果。谢景行能做的事，沈庙未必能做，但是权术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，通过不动声色的引导达成自己的目的，却恰恰是沈庙重活一事所擅长的。不过短短几日，那些个贵夫人便都与沈庙打得火热，一些事情上面犹豫不决的也开始问沈庙拿主意。这其中便也不乏如今的局势问题。一来，沈庙是瑞亲王府的王妃，和皇家沾亲带故，让他们也能晓得皇家如今的态度；二来，沈庙虽然年纪轻轻，甚至比有些夫人的女儿还要小几岁，可是她身上便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非常温和的沉淀下来的稳然，让人觉得她说的话也是可以信服的。沈庙和谢景行都在为陇业即将到来的风云再起而努力着，诚然卢家和叶家却也没有坐以待毙。卢家失去了一个女儿，眼见着永乐帝的态度越来越强硬，终于开始慌了，开始着手调动自己饲养在各地的人马。叶家也由一开始的作弊上官，到现在突然发现身不由己，似乎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卢家拖下了水。虽然他们什么都没做，但是皇室的态度微妙起来，由一开始的拉拢到现在的放纵，似乎也说明了什么。叶梅的一举一动都被沈庙让莫晴在暗中注意着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因为叶梅在龙叶宫里闯的大祸，让叶茂才十分震怒。叶梅的这一举动正是将永乐帝和卢家一并得罪了。卢家还好说，卢正淳虽然狂肆，但是这么多年都是吃老本，本身是没有什么脑子的。可是永乐帝却不一样，年轻的帝王已经有了雷霆一般的手段，正因为他没有责怪叶梅，才让叶茂才更加不安，觉得永乐帝似乎是在酝酿什么似的。叶茂才迁怒于叶梅，所以将叶梅禁足了这么多天，对叶梅也颇为冷淡。叶梅这些日子过得十分憋屈，今日终于解了他的禁足。叶夫人为了补偿他，带着他去自家首饰铺子里挑选一些首饰，谁知道中途有贵人来访叶府，叶夫人只得回去。因着是自家铺子，倒也不怕，便让叶梅自个儿在铺子中挑选首饰，挑好了再回去。首饰铺子的掌柜一脸的讨好，将最贵的几样拿出来让叶梅挑选。叶梅挑得神情艳艳，心不在焉，便让那掌柜的也不由得有了一丝火气。不过是个商家女儿，如今被叶家认祖归宗，已经是得了天大的好运了，竟然还挑三拣四的，这些个首饰都瞧不上，也不知什么样的富贵才能入得了眼了。叶梅没有注意到掌柜的神情，她这几日都被叶茂才冷淡，心中恼怒之极， 却也越发地意识到叶家不是久留之地。叶茂才是一个利益为上的人，为了利益随时可以牺牲他。他本来是想要利用叶家往上爬，谁知道实力不够，只能作为棋子。而叶茂才为他安排的路根本不足以让叶梅得到他自己想要的。他的目光在那些琳琅满目的珠宝上掠过，心中却想着要如何才能逃离，若是逃离又能逃离到哪里去。正想着的时候，首饰铺子又来了两人，却是一男一女。男子大约30出头，穿着富贵，容貌平平，微胖，女子却正是年轻，打扮得花红柳绿，一进来便是浓烈的香气，一看便是哪家青楼女子。那女子娇滴滴道： 大人与我买手镯便要足金的。 男子一笑大方道： 今儿个就随便你挑，爷心情好。 应当是哪家公子带了楼里的姑娘来做冤大头了。那掌柜的本来就见叶梅一直心不在焉，有些不满，此刻来了新客人，索性就将叶梅抛在一边，笑着将方才拿给叶梅的那几样摆在了这女子面前，笑道： 这些都是新送来的，姑娘可以瞧瞧。 那女子便挤到了叶梅身边，香气熏得叶梅有些不悦，便转头看了那女子一眼。但看到那女子身边的男人时不禁一怔，那男人也瞧见了她，愣了愣，随即惊喜道： 梅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